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 我接住几个礼拜中将会用约翰福音同大家分享。 下几个星期当中我将会用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是四福音之一。 约翰福音是四福音。 约翰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是神。 约翰在这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是耶稣。 主要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三十到三十一节。 主要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到二十啊。 约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得着生命。我们大家读中神的查经班都告诉我们分段是非常重要。 我们有上过这个中神的这个查经班里面跟我们说这个分段的重要， 但圣经里面的结构一样那么重要。 但是圣经里面的结构一样。 圣经有很多不同的结构。 圣经有很多。 有些叫做首尾对偶或者首尾对应。 有些叫做首尾对破，有一些叫首尾。 有些是平衡的对应。 有一些是平行的对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首尾对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 叫做首尾对应。 举一个例子，如果有六段经文。 六段经文， 第一段经文和最后一段也都是第六段是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段跟最后段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这个 第二段和尾二也都是第五段也都是有密切关系。 第二段跟第五段也有非常， 而最重要的经文就在当中是第三和第四段。 重要的就是第三段跟第四段， 为什么重要的经文都是摆在中间？ 为什么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同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同的例子。 我觉得好像有点像我们吃北京扁皮鸭。 像我们吃那个北京扁皮鸭。 那个中间的鸭肉是好吃。 那中间的块肉是特别的好吃。 两边可能是有一个包，是有两块包肉。 两边可能有一些包包的肉在里面。 我们有时又会加一些海鲜酱在两 边。我们也喜欢加一些海鲜酱。海鲜酱在里面， 有时又加翻啲葱， 有些时候也加一点葱， 一层一层咁， 一层一层的。 但系最好味嘅仍然都系嗰嚿， 最有味道还是那一块鸭肉。 我个太太系广东人，佢系唔中意食包。 她是不喜欢吃包， 亦都唔中意食。我系上海人， 我是上海人， 我好中意食包。但系唔理你中意食包或者唔中意食包， 但是无论你包还是喜欢吃包， 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就系中间嗰嚿。 中间那一块鸭肉是最好吃的。 我又是很喜欢捉围棋。 我也是特别喜欢这个围棋。 围棋有一个格言话，左右同在当中。 哦，围棋有一句术语说是左右在当中。 意思就是说，如果左边的形状和右边的形状一模一样，中间就是最重要的部位。 意思就是说，左边跟右边的形象是一模一样的时候，中间。 同样，如果上下同形，也都是下在中间。 同样的上下同行，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当中的。 如果首尾同行的话，也都是当中最重要。 同样的首尾同行，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在当中。 首尾对偶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经文的重要性。 首尾都有帮助我们留意经文的重要性。 每一圣经每一卷的书卷都有首尾对偶。 所以每一个都有这个首尾对偶。 有的是全章书的首尾对偶。 章书的对偶， 亦都有啲书系成卷书系 首，是整卷书里面的首尾对偶。 尤其是系细啲嘅书， 那些小卷书， 好多时旧约嘅首尾对偶会话俾我哋听，最重要嘅经文系有关耶稣基督嘅预言。 告诉我们就是耶稣的预言。 所以我相信首尾对偶绝对系圣灵嘅默示。 相信首尾对偶是圣经的默示。 因为上一次同大家分享彼得前书一章十至到十二节话，有好多时旧约先知写有关耶稣基督嘅预言够明白。 就好像是上个星期跟大家有分享说过的我们有的时候它的结构我们是不容易了解的。 好难想象这个旧约先知会将他们不明白的经文最重要的部分。 很难想象中把这经文放在重心点放在那。 所以我相信首尾对偶是圣灵的默示。 所以我相信首尾对偶就是圣灵的默示。 很多时候我们找出一段经文就用这个办法走去解经。 很多时候我们就抓到经文，就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力去来解经。 首尾对偶话俾我哋听，边段经文先至系最重要。 首尾对偶就告诉我们，说是哪一段经文才。 然后用首尾嘅结构，慢慢慢慢带领我哋进入。 首尾对偶的来慢慢的带领我们进入重点。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系约翰一书一章十八节。一章一至到十八节的首尾对偶。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约翰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来跟大家。 经文可以分做八段。 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分。 有四个首尾的结构。 有四个首尾的。 第一个结构亦都是第一段和第八段。 它的对偶应该是第一段跟第八段。 亦即是经文的第一和第八节。 也应该就是说经文里面的第一到第二节跟第十八节的， 是讲到耶稣基督同父的关系。 那是讲到耶稣基督跟 经文话俾我哋听，太初耶稣基督就与父同在。 告诉我们说，太初耶稣基督就与在， 亦都系耶稣基督将父表明出嚟。第二个首尾对偶是第二段同埋第七段。 第二个首尾应该是第二段跟第七段。 亦即是经文的三至五节和十七节， 也应该就是经文里面的第三到第五节跟第十七节。 经文告诉我们，任何的事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 经文告诉我们，任何的事情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 万物是藉着祂做， 万物是藉着祂造的， 就算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祂而来。 就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 第三个结构是第三段和第六段。 第三个结构是第三段和第六段， 亦都是经文当中第九节和十四至到十六节， 也应该就是经文当中的六到九节跟十四到十六节。 经文是讲到见证， 经文是讲到见证， 是说施洗约翰和门徒都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就是讲到施洗约翰， 最重要的经文就在第四个首尾的结构， 就是第四段的这个结构， 亦即系经文嘅第十至到十三节， 也就是经文里面的第十到第十三节。 讲到有啲人系会接受耶稣基督，有啲人系唔会接受。 那么就讲到，有些人是会接受耶稣基督，但也有一些人是不。 凡接待耶稣基督嘅，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全。 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全篇经文的最。 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真理的重心点。 点解我的题目当中又加咗光明的儿女？ 那为什么我的题目当中又加上一个光明的儿女？ 因为光在这经文当中是非常重要。 因为光在这个经文当中是非 常，在短短十八节的经文当中，光是出现了十次。 这么短短的十八段的经文当中，这个光 就在第四节，约翰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他讲到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第五节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 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第七节说施洗约翰为光作见证。 第七节施洗约翰是为光做见证。 第八节说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 八节讲到说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 第九节说那光即是耶稣基督是真光。 光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真光。 第十四节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独生子的荣光。 第十一节我们也见过他的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很明显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很明显的这一段都告诉我们，说是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 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光， 一定要接受耶稣光， 成为光明的儿女， 成为一个光明的儿女。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第一个首尾的结构。 让我们看看第一段的那个首尾的结构， 告诉我们，我们接受的光是哪一位。 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接受的光是 一至二节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第一到第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道，太初与神同在。 十八节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八节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由于头先我哋话最主要经文系如何成为神嘅女，要接受耶稣基督，我哋首先要知道耶稣基督系。 还有讲到说是啊，讲到了耶稣基督，那我要知道搞清楚我们接待的那一位会。 约翰喺第一节话太初有道。 约翰在第一节就讲到太初有道， 这个道是哪一位？ 道是哪一位呢？ 在到十四节，约翰又告诉我们道成肉身。 到了十四节，约翰又告诉道成肉身。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就是讲的就是耶稣。 他太初就与神同在。 他太初与神同在。 他就是神。 他就是神。 他不是被造之物。 他并不是被造之物。 好可惜，回教同埋耶和华见证教同埋摩门教都认为耶稣基督唔系神。 很可惜啦，回教、耶和华见证人跟摩门教，他们都相信耶稣。 回教相信耶稣基督只系一个先知。 回教认为耶稣只是一位先知。 耶和华见证人话耶稣基督只系神第一个做嘅人。 耶和华见证人认为说是耶稣只不过是神第一位被。 摩门教话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只是我们属灵的馨香。 摩门教就认为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果子，是我们属灵的兄长。 如果 Mitt Romney 是被选做美国第四十五届的总统， 如果 Mitt Romney 被选中成为第四十五届的美 国，我们将会有第一位摩门教的总统。 那我们美国将会有摩门教的总统。 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八节。 那我们来看一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 我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 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 这段经文我在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过。 这段经文上个星期我已经有跟大家有分享过。 记不记得我说神的属性和祂的荣耀是分不开？ 你们的属性和祂的荣耀是分不开的。 神透过他的创造将他的荣耀显示给我们看。 神透过他的创造显示出他的荣耀给我们看。 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神。 但是我们。 神又透过他旧约的先知将他的荣耀显示给我们看。 也透过他的旧约里面的先知。 但是这个也都是不容易明白。 但这也是不容易。 最后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将父。 耶稣基督就用道成肉身要表明给我们看。 所以经文第一个首尾对偶的结构， 所以经文里面第一个首尾对最后的结来看， 话俾我哋听所接受的光就是耶稣基督佢自己。 他告诉我们所接受的光就是讲到耶稣基督， 佢系神， 他就是神， 佢要将神嘅荣耀 的荣耀表明出来。 好啊，让我哋大家一起睇第二个首尾对偶的结构。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首尾对偶的结构。 话俾我哋听，点解我哋要受呢个光？呢、这个耶稣基督。 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何要接光？这位耶稣基督。 第三至到五节话，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第三到第五节告诉我们说，是万物是借助他叫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叫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第十七节话，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 第十七节这样说，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助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 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万物都是耶稣基督所 造，因为万物都是由耶稣基督所造的。 一切看得到看不到， 能够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连救恩都是耶稣基督。这一段经文其实跟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是很相似。 这一段经文其实跟哥罗西到十六节是非常的相似的。 保罗说，万物都是靠他做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藉着他做的，又是为他做的。 保罗说到，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他都是借助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所以一切生命、一切物质和非物质都是耶稣基督 的生命， 物质、非物质都是借助耶稣。 第四节话：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样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 有光的生命，不是我们属血气的生命。 有光的生 命，这个是属灵的生命。 这你就是讲到属灵的生命。 所以第十七节亦都讲，恩典同埋真理都是由基督而来。 所以十七节这样说，恩典和真理是基督而来的。 凡接受他的恩典和真理，就是接受他的光，接受这个是属灵生命。 凡接受他的恩典和真理，就是接受他的光，都有属灵的生命。 留意到第四节，约翰告诉我们，生命就是人的光。 有约翰告诉我们，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翰福音很喜欢用生命代替光，用光代替生命。 约翰福音生命来代替光，光来代替生命。 用黑暗来代表是死亡，用死亡来代表黑暗， 用黑暗来代替死亡，死亡来代替黑暗。 在约翰福音里面，生命是出现了三， 在约翰福音中生命出现了36次， 是所有新约书当中是出现得最多， 在新约中有出现特别多的， 而全部旧约黑暗就是出现了17次，下面全部新约黑暗出现了17次。 黑暗这个字在新约中， 但是在约翰的写作当中居然是出现了14次之多， 只是在约翰书里面就出现了14次。 有很多人说这个生命和光和黑暗和死亡 的想法不是犹太人的想法， 有了生命跟着光、死亡跟黑暗的理论， 是后期希列人的想法， 是后期希腊人的理论。 于是他们将约翰福音的日子定为主后300年所写， 所以他把这个约翰日期定在主后300之后。 如果主后300年，就一定不是约翰写的了。 如果是主后300年的话， 除非使徒约翰能够活到300岁， 除非使徒约翰。 但是在这死海古卷里面，我们找到有很多圣经以外的经文。 在死海古卷中，我们发现了有关于很多身外的经文， 都有讲到光同埋生命、死亡同埋黑暗的比喻， 都有提讲到这个生命与光、死亡与黑暗的比喻。 而死海古卷的成书日期是定于主前150年至到主后70。 死海古卷的日期，我们可以考察到，就是在主前70年到主前150年。 所以我哋可以话呢啲唔系新嘅希列思想，呢啲系旧嘅犹太人思想。 大人的思想，而是旧犹太人的思想。 另外在埃及发现了一具木乃伊， 另外在埃及也发现了一具木乃伊， 在这个包木乃伊的布上都已经找到约翰福音18节的经文。 在这个包个木乃伊的布上面，我们既然发现了约翰， 这具木乃伊是主后125年， 这个墓125年， 所以同一般保守神学家认为约翰福音是主后70年所成书的非常吻合。 但保守的神学家的推断认为说是 相信都要几十年才将经文传到去埃及，被人用在包木乃伊的布上面。 我们相信要一段时间，也就是70年以后才能埃及，然后让人用包。 第五节话，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我们要得到属灵的生命，一定要接受耶稣的光。 我们要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光。 就好像植物需要太光一样， 就好像植物需要太阳的光一样。 圣经里面时常都是用光来形容神， 圣经常常用到光来形容神。 诗篇27:1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 27:1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诗篇36:9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诗篇36:9又这样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 诗篇104第1-2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位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 诗篇104:1-2又这样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会知道，你以尊荣威严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幔子。 约翰亦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话，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约翰福音一章五节也是这样说，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相反地，黑暗在圣经当中是代表罪， 相反的，在圣经里面黑暗罪恶。 约翰一书一章六节话，我若是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约翰福音一章六节这样说，若是与神，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能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 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话，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罗马书十三节十二节也这样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帖撒罗尼前书五章四至七话，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就都是光明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夜间醉。 罗尼前书五章四到七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在月间睡，罪了的人是在月间罪。 以弗所书五章十一至到十三节话，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都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所知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五章十一到十三节也是这样说，那暗昧无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活受的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当然，如果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要有属灵的生命，就一定要接受光。 要成为神的儿女，要有属灵的生命，我们要接受神的光。 但是就算我们已经有了属灵的生命，我们都要小心黑暗。 生命我们还是要小心这个黑暗。 注意刚才所读的经文，所有的都是给基督徒的。 注意我刚才说， 约翰一书一章六节话，与神相交。 约翰一书六节说与神相交， 只有基督徒才会与神相交。 只有基督徒。 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话，十三章十话要带上光明的兵器。 罗马三章十二节要带上光明的。 光明的兵器就是以弗所书六章所讲的全套军装。 光明的兵器就是以弗所书所第六章里面到的军装。 亦都是只是基督徒才有。 Yes. 帖撒罗尼前书五章四至七节就最清楚了。 罗尼书前书五章四到。 因为保罗一开始就话弟兄们。 因为保罗讲话就是跟基督徒所讲的。 所以如果我们习惯了在黑暗里面， 如果我们习惯在黑暗里面， 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枯干，好像太阳，好像植物没有太阳而枯干一样。 光一样，它就会枯死了。 这里首尾对偶的结论就是说， 你的首尾对偶的结论就是说， 原因我们要接受光，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万物都是有 光。要接受光，要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万物都是有， 甚至属灵的生命或者是属血气都是由他而来， 甚至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或者生命都是从他而来。 我们一起看看第三个，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个首尾的， 告诉我们听哪个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他告诉我们说是谁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 第六至第九节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 一章第六到第九，一个人是从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要为光做见证。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 十四至到十六节就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 十四节到十六节这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就说：借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他本来在我以前。 点解耶稣基督需要人为他作见证？ 为什么耶稣基督需要别人？ 因为旧约的律法话，若果要证明任何事，必须要两三个见证人。 因为旧约的律法里面说，要拿到见证，你需要等两三个人。 例如，若果要定人罪，申命记十九章十五节话，是需要两三个见证人，一个人的口供是不成立。 申命记第十九到十五节里面说是，人要定一个人的罪呢，需要有等两三个人。 至使约翰为耶稣做见证，是应验了马拉基书的。 约翰为耶稣来做见证，是应验了马拉基先知的预言。 马拉基书第四章五节话：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 马拉基五节这样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有人可以话：哦，呢度系话利亚，亦都唔系话施洗约翰。 有人只提到以利亚，并没有讲到施洗约翰。 但我哋留意到喺度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当施洗约翰出世嘅时候，先是话。 那我们来留意一下路加福音十七节，当施洗约翰出世的时候，天使怎么样说呢？ 天使话，施洗约翰必有以利亚嘅心智能力，行在主嘅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女，叫叛逆人转从异人嘅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嘅百姓。 天使是这样说的：约翰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伯利的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所以施洗约翰就是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 约翰就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 亦都因为这样，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有人问施洗约翰：你是不是以利亚？ 在一章二十一节，施洗约翰曾被人， 施洗约翰话：我唔系，我只系喺旷野喊着收直路嘅人。 施洗约翰这样回答，他说：我不是羊，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就说修道路。 呢个又应验咗以赛亚先知嘅预言。 这也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预言。 以赛亚喺度，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话：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以赛亚四十章三节这样说：有人生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道。 有人可以话你头先先至话需要两三个人作见证， 刚才你们也可以说是需要三个人来做见证。 而家睇嚟睇去咧，净系得施洗约翰一， 看去只有施洗约翰一个人来做见证。 呢个就系首尾对偶重要嘅地方。 这个就是首尾对偶重要的地方。 如果我哋睇埋经文嘅第十四节， 那我们来把这个经文的第十。 约翰话：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所以耶稣基督嘅门徒可以为他作见证。 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证。 当耶稣基督受洗嘅时候， 当耶稣受洗嘅时候， 天打开咗。 天打开了。 有声音话：这是我的爱子。 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为我所喜悦， 为我所喜悦的。” 当啲门徒见到耶稣基督登山变像， 那些门徒看见耶稣基督登山变像的时候，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嚟， 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 就是说，这是我的爱子。 仲唔单止咁，门徒同耶稣基督朝夕相处， 但只是这样，门徒与基督。 他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属性，可以看到他的荣光。 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属性跟耶稣基督的荣光， 可以为他的荣光作见证， 可以为他的荣光来作证。 这个首尾对偶的结构的结论是， 这个所谓罪恶的论就是， 施洗约翰同埋门徒都为耶稣做， 约翰跟门徒都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 应验咗旧约嘅预言， 应验了旧约的预言。 留意喺度一章九节嘅经文话，那是真光。 我们来留意一下第一章第九节那个经文，那光是真光。 真光呢个字原文希腊字系 aletheos。 真光这个原文它是说 aletheos 嘅意思，唔系话真光光。 那个意思并不是讲到真光跟假光。 嘅意思系话系完整嘅光。 它的意思是说光， 唔系局部嘅光， 并不是局部的光。 我哋好多时细个嗰阵时喺黑暗入边好中意玩电筒。 那我很喜欢在黑暗里面玩那个电筒。 大嘅电筒可能比细嘅电筒光。 大的电筒可能比小的电筒光。 多电池嘅电筒可能又比小电池嘅光。 电池比较多的电筒可能会比那些少电池的。 但系当太阳一出嚟嘅时候， 但是当太阳一出来后， 所有嘅电筒都会黯然失色。 所有的电黯然失色。 耶稣基督的光是更加光， 耶稣基督的光是更加的光， 能够照亮一切， 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 在一部书叫做《韩国宣教历史一书》， 有一本书叫做《韩国宣教历史一书》， 它作者是 Archibald Campbell， 它的作者是叫做 Archibald Campbell。 它讲给我们听，在韩国还没被耶稣基督的光照亮的时候是非常黑， 韩国在还没有被耶稣基督的光照亮的时候是非常， 有很多人会卖了自己的女 儿，有很多人要把自己的女儿卖掉， 卖了姐姐或者妹妹， 她的 姐姐或者她的妹妹也卖掉， 甚至是妻子卖到去妓院， 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卖到院里面去了， 打老婆醉酒是司空见惯， 打老婆啊醉酒是屡见不鲜的， 良家妇女是不会在街上面行走， 良家妇女在街上行走的， 年轻的女子如果在街上行一定会戴一顶很大的帽， 年轻的女子如果是要走在要戴一顶很大的帽子 来遮住自己。 Campbell 有一次在街上见到有一个男人拉住自己， 他在街上看见有一个丈夫呢，他拉着妻子的头发， 一边拉就一边走， 边拉边走， 又在骂他的老婆， 也在骂他的老婆， 街上的人都告诉 Campbell 听这个女人死， 告诉 Campbell 说这个女人一定必死无疑， Campbell 很害怕，于是就走去报警， 他 Campbell 报警， 但是最后都救不到这个女人， 但是 短短数十年间韩国被耶稣基督的光照， 短短数十年间这个韩国被耶稣普照， 就有了很大的转变， 就有了很大的。 1958年有一位韩国人来到是美国留学， 1958年有一位韩国人来到留学， 他的名字叫做吴英豪， 他的名字叫吴豪， 他来到美国 Philadelphia 的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来到美国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很不幸他出去寄信的时候被一班年轻的流氓打， 被一群年轻的流氓打死了， 他的父母在韩国是基督徒，非常贫穷， 他的父母在基督徒，他们是非常的贫穷， 于是弟兄姊妹就储了一笔钱给他们接济，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就为他筹款， 这对夫妻将钱寄了去美国， 这对夫妻把这个， 他们一方面是要求美国政府和法庭是从轻发落这帮年轻的流氓， 他们有一方面是要求这个美国这个法院要让这些凶手能够在法律上从轻的去， 另外他建立了一个基金， 然后他又建立了一个基金， 是作为这帮流氓将来是放监之后来到用， 就是特别为了这一批打死他儿子的流氓进来的时候有钱用， 帮助他们在这里教育信仰和辅导上所使用， 然后来帮助他们在教育信仰和辅导上面的 到底基督的光真的能够照亮世上一切的人， 真的是能够照亮世上所有的人。 好，等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个首尾对偶，也是最重要的， 最后一个首尾对偶也是最重要的一段， 告诉我们听接受光接受耶稣基督的结果， 接受耶稣基督接受光的结果， 经文10至11节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一章到十一节是这样说的，他在世界，世界要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一个人倒不接待他。 第十二节至到第十三节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 二到十三节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 我们见到有两点。 我们看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信他名的人，就赐他成为有权柄作为神的儿女。 第二，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耶稣基督的光来照亮我们的生命。 让耶稣基督的光来照亮我们的生命。 当被耶稣基督的光照的时候，有两种反应。 当被耶稣基督的光照， 一种就是不接受。 有一种就是不接受， 一种就是不接受的人就好像在一些很污糟很黑暗的地方突然间开了灯、 不接受的人就好像在很暗很肮脏的地方突然间开了灯， 你会见到有很多蛇虫鼠蚁即刻跑来走去，是想找地方躲起来。 你会看见有很多那些老鼠啊，那些蚂蚁啊，就好跑来要找地方来躲起来， 因为他们不想被光， 因为他们不愿意被光照。 这个就是刚才所说，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 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到。 另外一种就是会接受这些亮光， 另外接受这个亮光， 被耶稣基督亮光照的人，是会反映出我们自己内心的罪和污。 被耶稣的光照亮的人呢，会反映出我们自己里面的罪跟我们的污秽。 以赛亚书六章五节讲到以赛亚见到神高高坐在宝座上高。 以赛亚书六章这样说，看见高高的坐在他的宝座上。 有天使是他周围飞来飞去，说圣哉圣哉圣哉。 飞来飞去这样说，圣哉圣哉圣哉。 以赛亚先知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在甚至这样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路加福音五章八节。 路加福音五章第八节这样说。 讲到耶稣基督在彼得面前行了一个神迹，是打了很多鱼。 耶稣基督在彼得面前行。 彼得俯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说。 彼得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样说。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在这里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保罗说， 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保罗这样说，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他这样说，基督耶稣降世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以赛亚先知见到神的圣洁， 以赛亚先知看到神的圣洁， 彼得见到神的大能， 彼得大能， 保罗见到神的真理，无论是圣洁、大能和真理，都是神的属性。 圣洁、大能的属性， 都是神的荣光， 都是神的光， 被神荣光照过， 被神的荣光照过， 这班神的仆人都接受，而反映你内心的黑暗和罪。 这些仆人接受了以后呢，就反映出他们内心的罪恶。 第二点我们看到的，要作神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的权，不是我们自己的权柄。 第二点让我们看到，要接受神的儿女并不是我们的自己的。 拿破仑有一次在马上看书， 拿破仑在马上看报纸的时候， 他的马突然间起身， 他的马突然之间站了起来， 差一点是将拿破仑是抛在地上， 差一点就把他抛在地上。 旁边有一个很低微的士兵，一个箭步就用手牵住个缰绳。 旁边有一位很威的步兵，很快的就用手把这个。 他制服了只马。 他制服了那匹马。 于是拿破仑对这个士兵说。 于是拿破仑就对这位士兵说。 多谢你啊，队长。 谢谢你啊，队长。 这个士兵立刻就说，是哪一营的队长？ 这个士兵很聪明，他就说是哪一营的队长？ 拿破仑说是我侍卫。 拿破仑说我的侍卫。 於是这个士兵就离开了他兵的岗位，走去侍卫的地方。 啊，就差他的岗位就跑到那个侍卫的当中。 他一边走一边将自己侍卫的徽章系除咗。 边跑就边把身上的那个徽章。 旁边嘅人都唔明白，就问佢：你喺度做紧乜嘢？ 啲人看见就很奇怪，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呢？ 呢个士兵话：我系拿破仑卫嘅队长。 他就跟他们说：我现在是拿破仑侍卫的队长。 人哋问佢：边个俾你？ 到底是谁给你这个权柄的呢？ 这个士兵就说是拿破仑给的权柄， 这个士兵就说是拿破仑亲自给， 以后就没有人再敢质问他， 以后就没有人再敢， 拿破仑所赐的权柄尚且有他的荣耀， 拿破仑所赐的权柄尚且有他的荣耀， 何况耶稣基督赐的权柄， 何况是耶稣， 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的权柄，不是因为我们从血， 神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的权柄，并不是我们 从血气生，就是说从肉体生， 从血气生，就是肉体生的。 无论是马丁路德、加尔文，或者是卫斯理， 无论是马丁和 Calvin 或者是 Wesley， 他们的儿女都不会因为血得救， 他们的儿女也并不是因为血， 生长在基督徒家庭的子女都不会因为爸爸妈妈是基督徒， 如果是生长在基督家庭里面的儿女，也并不会说是他的父母是基督徒他而得救， 神是只有儿女，他是没有的， 神里面只有儿女， 犹太人就因为恃住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人，就拒 犹太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就接受他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拒绝接受耶稣基督， 除了不是血气生的，圣经告诉我们也都不是从情， 除了并不是从血气生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也， 这段经文是比较难解释， 这段经文是比较难解释， 奥古斯丁说不是从情欲所生的，女人有生育的意愿， 奥古斯丁说这不是从情欲生的，也就是 女人生育的意愿里面生出来的， 马丁路德说不是从情欲生的，就一定是 领养回来， 丁路德说如果是不是情欲生的，那你这个孩子应该， 但是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是不是从情感所生， 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就是说不是， 当神做了亚当的身体之后，他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 当神创造了这个亚当的时候，他在他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 使到亚当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 当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 有灵的活人就是有情感和有意志， 有灵的活人就是说有情感和有意志， 那有人可能问，情感都会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女的， 那么有人会说是情感，是不是也认为说自己也是神的儿女吗？ 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很亲近神， 说他们认为自己非常的亲近神， 可能还觉得是有， 说是有圣灵的感动， 我也都见过一班弟兄姊妹， 我也看见过有一批弟兄姐妹 去做短宣， 去做短宣的时候呢， 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发觉是有圣灵的感动， 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发觉说有圣灵的感动， 就去追求这些感觉， 就去追求， 慢慢慢慢觉得某弟兄带的短宣祷告的感动是比牧师大， 慢慢慢他们就说是某些弟兄他们带领的短宣呢，他们的祷告是比这个牧师带领的更有， 开始对牧师有怀疑，他不够熟灵， 开始他 最后是搞到教会分裂， 最后他们就搞到这个会分裂， 所以单靠情感和这个是感动是非常危险， 所以单单靠着情感跟感动是非常的危险， 所有的感动感情情感都是要回到来给圣经来做鉴证， 所有的情要回到来这个圣经里面来，我们来见证 看看是不是出自圣经， 看看我们是 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圣灵的感动， 是不是真的是圣灵的感动， 试问如果真的圣灵的感动，会不会到教会分裂， 如果说是真的是圣灵的感动带领你把这个教会弄成分裂吗， 这里除了血气除了情欲，还有说不是出于人意所生， 这里讲到除了血气除了情欲之外，还有讲到说并不是从人意所生的， 刚才说有灵的活人就是 有情感和有意志， 刚才我们有说过有灵的活人说是有情感和有意志， 有意志就是说你的意志去做， 有意志的意思是说凭着自制， 现在出面市面有很多 self help 的书， 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那些叫 self help 帮助自己的书， 话俾我哋听，若果我哋有意志就一。 啊，常常告诉我们说，如果是我们有意志， 但系要成为神嘅儿女系神嘅权柄。 但是要做儿女是需要神的权柄。 唔系靠我哋自己。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权柄。 唔系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 并不是从情欲所生的， 亦都唔呢个首尾对偶的结构就话俾我哋听，凡受到耶稣，凡接受耶稣基督嘅，神就赐佢权柄。 这个首尾的对偶的结论，他告诉我们说是凡接耶稣基督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我哋一齐睇睇其他圣经经文中讲到神儿女经文。 那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啊，神儿女的经文。 约翰一书三章一三节话：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令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约翰福音三章到三节这样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果还未显，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反向他有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呢段经文我哋见到有两点。 这段经 文第一点就系成为神嘅儿女系神使到我哋嘅。 第一点要成为神的儿女。 经文话使我们得称为神嘅儿女。 经文说真为神的儿女。 第二点就系成为神嘅儿女之后，我哋一定会洁净自己。 第二点讲到是成为神的儿女后，我们一定要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第二段经文是以弗所书一章四至五节话：就如神从创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同样，我哋见到同样嘅两点。 同样的，我们也看见两点： 基督拣选了我们，同埋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嘅预定我们。 啊，拣选了我们。第二点就是说，按照自己的意 志。但系被拣选嘅一定会圣洁，无有瑕疵。 被拣选的一定要成为圣洁，无有。 第三段经文是雅各书一章十八至到二十一，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做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全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 经文就是雅各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 我哋见到同样嘅两点。 我们同样的看有两点。 经文话俾我哋听，神系按住自己嘅旨意嚟到拣选我哋。 啊，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是照自己的旨意来拣选我们。 但系被拣选嘅一定要脱去一切嘅污秽同埋盈余嘅邪恶。 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 神赐嘅权柄系按住佢自己嘅旨意。 神叫他自己的旨意， 但是我们做了神的儿女就一定会自洁。 那我们成了神的儿女要自洁， 我们永远都是与神合作，神的拣选， 要跟神来合作，神的拣选，我们的合作。 以前我很多次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很多次的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一章， 但是所留意的都是一些神学上的理论， 那我留意的就是神学上的理论， 好似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成肉身。 就比如说是太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今次用首尾对偶来到睇约翰一章。 这是我们用首尾对偶的观点来去看这个约翰福音一章， 令到我有好大的感触。 那我有很大的感触。 夹住在经文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夹在首尾当中啊，首尾对偶的，竟然是有这么深。 居然不是一些高深的学问， 竟然不是什么很高深的学问。 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这位道成肉身的， 为我们的罪被钉上十字架， 为了我们的罪被架上。 在经文最重要的部分，他居然不是讲他， 在经文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并不是讲到他， 他是讲给我们听，我们如何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他告诉我能够成为他的儿女。 你爱这位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爱到甘愿为我们的罪而牺牲， 爱我们爱到甘愿为我们的罪来牺牲， 但是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我们的救赎， 但仍然念念忘为我们的救赎。 你愿意接受他吗？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 如果你已经是这儿女， 你愿意让耶稣基督的光照亮你的生命每一个角落吗？ 你愿意让耶稣基督的光照亮生活中每一个角落吗？ 你愿意洁净自己光明的儿女吗？ 你愿意洁净自己来成为？ 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让我们大家一起是低头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我们敬拜你，我们歌颂你， 敬拜你，我们歌颂你， 感谢你赐权柄给我们做你女， 感谢你赐权柄让我们来做你的， 愿我们都有这个心来到你的面前洁净自己， 心来到你面前来洁净我们自己， 让你的光永远照亮我们每一个人， 光永远的照亮我们每一位人， 我们也都是将牧师是摆在你的手中， 我们也愿， 愿你是亲自保守医治， 愿你 看顾他的家人， 看顾他的家人， 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愿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 因为只有你才配接受我们的敬拜， 因为也只有配得接受我们的赞美敬拜， 我们的祷告受基督的名义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 我们蜜祷后可以散会，但想跟大家讲讲的就是下一次会跟大家讲的是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至三章十四，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回来看看有什么特别的结构，是二章十九 到，那么以后就可以上位，下个星期我们要讲的就是约翰到二章 十四， 在家里面把这段经无声看一看来预